知道在小的时候最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在雨过天晴的时候、尤其是在夏天的傍晚，下了一整天的雨终于停了下来，这意味着说你又可以出门然后跟你的小伙伴混在一块儿了。 对，所以就是说现在此时此刻太阳刚刚探出小脑袋，而且觉得说这样的骄阳当头显得会温和很多。 嗯，而但是据说好像晚上还有雨呢，大家不要掉以轻心啊。 出门记得常备雨具啊。 对，最近到了这个雨季啊，尤其是昨天已经过了大暑节气，夏天的一个天气特点呢就是晴时多云偶阵雨，或者说呢在此时这一段阶段来讲的话雨水相对比较多，大家要早做准备才好。先听了一首歌，来自王菲的《杨宝》。 所以联络我们的方式非常简单，记得关注白杰 FM 杨轩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加入到自己的歌单当中吧。 是是是是，看看今天有没有更多的朋友因为这么一时的冲动啊，之前总是听一听而已，今天新鲜来报道的朋友，如果你们是新添加我们的微信，别忘了出来冒个泡打个招呼 Hello 我们在这里 或者说现在如果你的心情也一如雨后天晴一般的明朗，也欢迎你来签个到雨过天晴四个字加你的名字，我们来点个名。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今天送的福利是王牌福利，就在现在 Priscilla Ism 陈慧娴演唱会提供的演出门票两张，而且这次陈慧娴演唱会呢，北京站9月1号会登陆北京凯迪拉克中心，和大家一起来共唱《千金阙歌》，购票请登陆大麦王。 最近特别多朋友都在问啊，这演唱会的事儿，包括呢也在索票的过程当中。今天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刚才说了，签到的朋友都会有见者有份啊。 是的，是的。雨过天晴，记得要加自己的姓名，还有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白杰 FM， 杨圈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所以呢有的时候天气会影响人的心情，这是一定的。比如说你的心本来呢是阴雨绵绵，突然呢你看到乌云当中透过的那一缕阳光，你会觉得人生不过如此。这是这个雨后天晴的一首歌啊。 Baby, I really know by now. Because of You。 但是整首歌一直在唱到的主题都是 Sunshine of Rain 啊，就是雨后天晴这样的一个感觉和状态。 对、嗯、Because of You， 我们的快乐也是因为你们快乐呀。 咦，这句好像广告词啊、但是这也是我们的心里话啊。 对， 你看有人冒泡还这个自己还真的模拟音效，咕噔儿， 被传染了是不是？不露不露的。 好吧，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就在 FM 九七四。接下来 关注白芝 FM， 阳春白雪的百人节第零节 啊、哦！谢谢你又一次给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打个广告。 王牌推荐。 有些朋友就是懒得加嘛、嗯、哈， 是 我们从不强求，但是我们一直希望能够见到更多的朋友啊。 对， 好，接下来我们来推荐一下一个节目，叫《新武林大会》。这节目很早以前就有了吧？ 对，但是这次是新武林大会，就是说这个节目从上周开始已经推陈出新，换了一种新的玩法了， 嗯、 是去评委化的方式、 哦， 而且现场是由观众来打分的。 对，嘉宾的阵容有张靓颖啊，像这个迪丽热巴， 对，嗯、胖迪，还有杨真琳、董洁，还有暴龙言承旭，应该这样介绍他吗？ 是啊，就是你不如直接说是道明寺好了。 对、 嗯，然后呢，第一期节目当中的张靓颖是跳。到了一支魅惑之舞，惊艳了全场。 对，而有着很多年国标舞功底的毛晓彤就出屏有点垫底，所以这个结果让他也是异常紧张。 姜还是老的辣，这么说靓颖会不开心的。好，我们听歌，张靓颖带来的这首叫 《日落大道》。 Walking out of a town， 上海方向。 选了一首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歌啊，就是刚好雨过天晴的时候听的这首歌啊，加上我们就说的靓颖，然后呢，嗯，时间也刚刚好。 是这首来自张靓颖的《日落大道》，会有一种好像身上披着阳光的感觉。一直从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阳光的味道，但是直到某一天我看到一条新闻， 嗯、 对他的感觉 突然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怎讲？ 就是说阳光的味道是一种紫外线照射的味道，对不对？ 你想说的是阳光晒被子的味道？ 对对对， 是螨虫卫生巾。 你怎么知道？你也看过？ 对，但你刚刚一说披的什么，为什么你马上想到是披着 披肩长发、 披着羊皮的狼之类的啊？ 能想得唯美一点吗？ 哎呀，好吧，不换歌啊，我们来点个名，因为看到很多好朋友就在此时的日落大道啊、正在行驶当中的这些我们的好朋友们， 嗯， 有路飞的天空，有燕儿， 嗯，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阿娜。绿涵 小涵 朋友、小涵 金燕，还有像这个 张兰 啊、张杰 张了张张杰吗 张杰 最美的太阳那首歌 出来什么都是咖位的 嗯 燕林啊 车 健车健 嗯还有这位叫蔡蔡 蔡蔡 嗯 敏珍啊当然我们念名字不代表马上就送票啊我会再挑选一位送出门票然后刚才我们念的是一些刚才参与我们报名的点名环节的朋友们 对我们还欢迎剩下的一些朋友持续跟我们在平台上冒个泡、 嗯、 记得编辑雨过天晴加自己的姓名还有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白街 FM 就可以了 再来看一下音乐节目《明日之子》第二季，李宇春、吴青峰和华晨宇分别带领的三大赛道上周日正面交锋，然后选出了一些晋级的选手，然后下周就会合作表演挑战，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是、嗯，而且还有一条新闻要和大家分享，就是2018年的《王者荣耀》冠军杯将会在8月1号下周三开始在工人体育场举行。这次这个《王者荣耀》的冠军杯呢，将会邀请国际战队参赛，共有16支中外战队分成4个区来捉对厮杀。争夺最终的冠军杯的总冠军， 还有这个，哎，好吧， 真的不容小视。现在这些很多网游的线下活动， 嗯，游戏的事儿我们先不说，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嗯、就是刚才我的开场白，天马流星拳又来了，又3岁了， 哦、正喝药 啊？ 是这样的吗？ 人圣斗士星矢是很多80后、90后的经典童年记忆，而且。燃烧30年的圣斗士星矢主题展8月3号开始就要在朝阳大悦城去展开了。 对，所以今天的这个王牌新发现当中会来一波大的回忆杀。虽然我没有看过圣斗士星矢、嗯，但今天会有很多的惊喜。 哎，你知道小的时候就演圣斗士的时候，就特别希望自己有那个玩具，圣斗士的玩具，然后家人不让买，然后哭鼻子。 现在买吧。 先用一首歌来回忆一下。 嗯、 等你等到我心碎。怎么不见旧爱侣？问问为何我空虚？是我错失的自己，但你伤透我不对。今晚请你念过去，来将心窝占据。让我继续等下去。等你等到我心碎，星星今晚伴我醉，就像同情我空虚。又在雨中等你，痴痴的我已心碎，眼眶的雨渐隐退，人消失空里去。等你等你等你，一世一世等你，我真的真的不愿舍弃。恨上当天的一切能回味。想你想你苦痛，等你等到心痛，无情的北风将我吹送。孤孤单单的我。等到我心碎，始终不见旧爱侣，寂寥别愁各一对，是我错失的字句，把你伤透我不对，今晚请你念过去， 来唱生活金句。 等你等你等你，一世一世等你，我真的真的不嫌舍弃， 恨生当天的一切能回味。 想你想你苦痛，等你等到心痛，无情的北风将我吹送， 孤孤单单的我有点冻，让我继续等下去，等你等到我心碎，星星今晚伴我醉，就像同情我空虚，又在雨中等你，痴痴的我心已碎，眼眶的热情隐退，人消失风雨。 来，我们就有这个乐评人又来了。 走啊， 说这个这首歌的精华是口哨声。 哇， 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乐评。 来自张学友的《等你等到我心痛》，这口哨吹的这个让人特别心痛。很揪心啊。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你们还好吗？ 好吧，希望这个行驶顺利啊。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雨过天晴音乐秀，基本上我们今天的歌都很适合在雨后出晴的这个节奏。 嗯，联络我们的方式非常简单，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第零杰，跟我们报个到吧。雨过天晴，有好心情吗？ 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王若琳 Wild World。 Now that I've lost everything to you, you say you wanna start something new, and it's breaking my heart you're leaving.Maybe I'm grieving, but if you wanna leave, take good care. I hope you have a lot of nice things to wear, but then a lot of nice things done bad out there. Ooh, baby, baby, it's a wild world. It's hard to get by just upon a smile.Heart in tune, 'cause I never wanna see you a sad girl. Don't be a bad girl, but if you wanna leave, take good care. I hope you make a lot of nice friends out there. Just remember there's a lot of bad anywhere. Oh, baby, baby.To get by, just want a smile. Ooh, baby, baby, it's a wild world. I'll always remember you like a child girl.

别再闹钟，晚上你清早八步，八八八八八八步，也该送到大手中。 吃鸭心里糊，早餐从来没吃过，隔壁巷子的女孩有心出个饭，在晚点接了空气交通，经过几家食材升级过后， 打手机还好还好。 稚气的面容现在还有没有？怎么生活如此念旧的心痛，在离开之后，伤心人无话，你是空洞，还没变过。从前怎么拒绝？时间留在相见，时间花边不要重演。 香草把布这首歌特别逗，就是觉得好听的人会觉得很好听，然后呢，如果觉得不好听的人会觉得这什么歌儿？这 是好听起来节奏是欢快的，对不对？ 反正也是，这现在就应该说记忆中的歌声了。 是， 也确实有很多年啊、这首 是南拳妈妈。 对。今天给我们的节目呢起了一个这个副标题啊， 什么标题？ 哎，这不是一个单元，也不是一个栏目的名字啊，是一个副标题，就是就雨过天晴音乐秀。我们选了很多都是这种类似于像下过雨之后看到太阳的歌哈、啊。 对， 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而且上下班的时候有，就是我们等于说是彼此的陪伴，就是、听众对于我们而言也是一种陪伴，我们对于他们而言也是一种陪伴。 你今天说了特别多这种广告词儿， 就这种感觉会有一种。 你想怎样？就表达一下我们收听率上涨，不要这样。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这个掏心掏肺啊， 就是我总觉得说这种感觉就好像有一个一直未曾见面的老友， 嗯， 是不是？ 然后深夜敲开你家的门， 够了，成了一个惊悚片了。 好了啊，谢谢大家。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是我们的这一次特别为各位介绍的演唱会啊，就是你知道，当一首歌变成一群人或者说我们所有人的音乐的记忆的时候，在全场大合唱的时候，你会不由自主的就是会有想落泪的冲动，你会想说，哇，原来不单是我会唱这首歌，这么多人都跟我一样。 对， 所以千千阙歌这首歌就是这些金曲啊铭刻记忆深处的金曲之一。 对，而且陈慧娴有人评价她的声音说，她的声音呢是柔声低唱的时候，细腻如丝般划过的声线，不经意就能闯入到我们的心扉当中，而且高歌引吭的时候，纯净有如天籁一般的震撼，触动到每一个细胞。她就是陈慧娴，9月1号登陆凯迪拉克中心，和大家一起千千阙歌。 嗯，是陈慧娴啊，那特别逗，因为陈慧娴的歌呢其实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但是老有人就是说，哎，一下好像没听清楚，谁？陈慧娴？陈慧琳？陈慧娴。 所以，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娱乐最王牌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慧娴。我的演唱会将在9月1号北京凯迪拉克中心举办，不一样的惊喜，期待你的聆听。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嗯，所以我们也正在送票，这两天呢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们的节目了。而另外呢，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这个也是强力打造的北京文化的新名片，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活动第10场，这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啊。这次是广播之声全国青少年民乐大赛音乐会，7月26号的晚上就要举行了。 对，这场音乐会呢是在 FM97.4 的支持之下，由北京电台的艺术教育品牌广播之声举办的广播之声全国青少年民乐大赛当中获得优异成绩的小选手们演绎的一场民乐音乐会。 对，然后这些演奏者呢，除了这些小选手啊，还请到了一些这个知名的音乐家来倾情的助阵啊，像于川啊、高冠霖呐、啊、李悦啊，还有高思超啊、郑宇啊， 对， 也会有很多的名曲啊，嗯， 比如说叶辰思、叶深沉，还有长相思、赛马这些经典传承的民乐曲目都会接连上演，精彩不断。 嗯、 所以孩子们将会在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这个梦想的舞台上绽放光彩，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嗯，好了，所谓的雨过天晴音乐秀继续放送好歌， 来自 The Paper Kiss Blue。 In the morning when I wake, I write it in a letter? Shall I try to get it down? Or you fill my head with pieces of a song I can't get out? Can I be close to you? Ooh, ooh. Can I be close to you? Ooh, ooh. Can I take it to a moment where the fields are painted and gold and the trees are filled with men?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又升级，推出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 我是人保新服务专员，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在事故多发路段沿街巡查，第一时间解决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困难，主动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者理赔协助服务，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解决理赔难题。 行车路上有人保，放心出行没烦恼。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一到夏天的时候，暑假的时候，轻功戏就开始多起来了。 是是是。 就是从小的时候啊，暑假就会有《还珠格格》啊，然后来有《甄嬛传》。 对。 然后现在有这个，据说有叫什么《延禧攻略》，是吧？ 对，最近热播当中。而且昨天我们已经分享过了，说这个《延禧攻略》当中主角叫做魏璎珞的原型，其实就是电视剧《还珠格格》当中的令妃。 我们昨天说了吗？我不记得了。 前两天说的。 好吧，反正就是你会发现一个事实，就是不同电视剧里面的角色其实都是同一个人。我们就简单来说，比如说《延禧攻略》里的皇太后，她对自己的儿子啊，乾隆皇帝啊，关爱备至，看上去是一个慈祥的老太太。 但其实呢，仔细想想的话，她好像正是电视剧《还珠格格》当中宠爱秦格格的老佛爷， 以及《甄嬛传》里面的熹贵妃甄嬛。 他在《甄嬛传》里演的是甄嬛、嬛嬛和雍正皇帝四郎的故事嘛。然后甄嬛辅助这个弘历当上皇帝之后，还把后宫嫔妃叫到面前来训话。 哎呀，说到这个宫廷剧，我就觉得身上发凉，就都是这些啊，所谓的是勾心斗角什么的，所以我其实是不太感冒的。我对这种剧至少是不是特别喜欢。 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好听的歌，好吧？ 也不代表所有朋友，有的人喜欢看，就是看开心就好。就是我们想说的是，电视剧里面的情节都是虚构的，虽然说历史上有可能你会找到原型，但是你也并不能把文艺形象和历史事实划等号，对吧？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时间把耳朵交给莫艳玲，《无畏尘》当中起舞。突然怎么了？被忘扎了。 我们做什么？在你的家门口。 听说今天你的新发现还是挺有意思的，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看你发现了什么。 来一把回忆杀。 对， 圣斗士星矢。 对，尽管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朋友都跟我一样那么喜欢这部漫画或者动漫作品，但是应该会有很多人跟我们一起进入到回忆的漩涡。 王牌新发现。 涙よりも優しい歌も悲しみよりそのぬくもりを。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柯。最近北京有圣斗士新世展，就在大悦城，五位青铜圣斗士，十二位黄金圣斗士，真人比例雕塑惊艳亮相。据说现场还有炫酷的 VR 战斗模拟场，还有 1v1 激燃 battle。所以昨天路过的时候，身边的小伙伴又掀起了一波话题。 我小时候最喜欢的圣斗士就是沙迦，太帅了，太酷了。而且他那招天舞宝轮剥夺对手六感，这种设定简直就是主角的光环，他的光芒吞并了一切，就是我小时候最最最喜欢的圣斗士。 死神Thanatos，反正我不喜欢星矢，我喜欢自龙。 就最喜欢的就 冥王哈迪斯跟自龙。 我喜欢圣斗士星矢中的一辉，因为他是不死鸟一辉，在每次战斗中找的都是最强的对手。 我比较喜欢圣斗士一辉吧，他是不死鸟，我喜欢他的斗志。 我小时候最喜欢的圣斗士就是铜虎，因为他不仅是上一代圣战所遗留下的两位战士之一，而且是唯一可以被允许使用武器的圣斗士，被所有圣斗士尊称为老师。 喜欢的圣斗士很多，个人还是最喜欢沙迦。他的首次出场是在黄道十二宫的梭罗双树园。沙迦的威力呢也是巨大的，他的必杀技有天舞宝轮、天魔降服。 最喜欢的是子龙，因为长得帅，而且他的那个拳也帅，很厉害，叫庐山升龙霸。这个庐山升龙霸就那种就特别好。 没看过只听过圣斗士星矢的我，默默地在旁边听他们说，我的角色应该是里面最弱的一个。所以看过的朋友一定会被其中的某个人物或者是这种集体情节圈粉吧。据说圣斗士星矢的编剧部到现在为止每年还能收到巧克力和玫瑰花。记忆也许有偏差，这首歌的记忆配方应该没错吧。 借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确定一件事情，就是一个男人他无论多大岁数，碰到他喜欢的这个事物的时候，无论是篮球、足球或者是动漫，他都会瞬间回到自己的童年时代。 是因为我要和大家分享，就是在其中最后一段听到那个什么其实各种招式的那个男生，他今年已经是男人的年龄了。 什么叫他今年已经是男人的年龄了？ 就是40岁、 啊、 然后你会觉得应该有一个稳重的气质、 啊、不会的，他在60也会是这样的。CC 呀稳重吗？你觉得此刻我稳重吗？ 把舞台交给白三岁。 我反正不喜欢的是那个顺， 啊、 就是那个看起来柔弱一些的， 假装看过的样子。 其实以前我也不喜欢星矢，但是后来等你长大了以后，你发现其实星矢是一个特别棒的人物。 嗯， 就是至少在那一部动漫里面，他代表的角色是。他不是一死鸟啊、不死鸟，但是他是打不死的小强 啊。所以我们今天的问题也是跟圣斗士星矢有关。 本来想问一个星矢的题，比如说星矢他最强的拳是天马流星拳吗？后来想说这个题有点简单，换一个题。请问 刚才那么多人都喜欢子龙是吧， 是 他也是在这个中国学习的功夫是吧，啊，想问就是子龙他的最强招数是庐山升龙霸吗？ 啊，是或者不是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金 FM 杨娟白雪的百人节电影节，透题太严重了好吗？ 你怎么确定我透题的呢？看到大家的答案我不厚道的笑了，就是还是可以忽悠不少人的，或者说你们可能也记得没有那么清楚了， 嗯， 没关系，大家继续回答。在圣斗士星矢当中，子龙的最强招数是庐山升龙霸吗？请回答是或不是。 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金 FM 杨娟白雪的百人接地灵的节。 您好，中国人保财险竭诚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喂，我的车没电了， 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开不走啊。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救援服务，拖车搭电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高颜值全景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大家正在回复我们的答案，然后稍后呢，我们的白给100块的奖金已经累积到了700。 对，所以我刚刚看到这个平台上有很多朋友发来信息啊，尤其女生元气少女，她说子龙是紫色的龙吗？就我想跟你隔空握个手，因为我也是没有看过圣斗士星矢的。 不要这么调皮。那请问绿萝是绿色的萝卜吗？不要这么这样啊，你别逗我笑啊。夏天对于童年的记忆来说，有圣斗士啊，可能会有变形金刚，就是这都是童年的记忆了。 嗯， 那其实本来我们想开启另外一个话题，就是20年前的时候，就是可能还没有空调的时候，你是怎么过夏天的？ 是， 你还记得吗？ 那个时候应该吹着电风扇吧，躺在凉席上面。 不是，会有那种大的一盆凉水 啊， 西瓜泡在里边 啊，对对对， 冰镇西瓜 是最简朴的那种冰镇西瓜。 然后那个冰棍小车上推着，然后都是用大的那个棉被盖着的，对不对？ 对，而且以前吃冷饮没有什么高级的冰激凌，冰棍都在那个小车里推着卖的，一边都是那个边走买冰棍啦那种吆喝声出现的。 你借着圣斗士开启一个回忆杀哈，想到那个时候乘凉也没什么好办法，睡觉之前呢放好蚊帐，然后呢长辈，我就是那时候奶奶经常会拿一个大蒲扇就给我扇着风，然后一直到我睡着。 你好幸福啊。 感恩。 七夕节，你的故事我的歌特别策划百字情书喜从天降，我爱你。八

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是谁？你是谁？ 欢迎你，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各位下班路上的朋友们，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要抓紧时间抓住夏天的尾巴，因为下一个节气就是立秋了。 待会儿我们来听听看大家认为的子龙的最强招式是不是庐山升龙吧。 有寒 想着今天下雨吗？放这歌黑色泪滴来自薛凯琪。 是这首歌曲听起来会夏天气息比较浓一点。 嗯，我们刚才回忆了一下自己曾经的没有空调的夏天 啊。 你听我说，小时候夏天一到晚上，爸妈就会领着我和哥哥，然后呢带着大凉席到城门洞里面去乘凉、嗯、然后呢或者是去天门铺个凉席就能睡觉我觉得是童年的记忆啊。 对， 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有关于夏天的回忆。你现在能回忆起来的可能是一个冰棍，可能是你们家的冰箱。 对，刚才我们还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我花了很多很多年才知道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吃的那个小学生其实叫小雪生一直都误会他的名字了因为我今天在电梯当中看到有一位老师在吃，说嗯，童年的记忆可能那个时候就已经印刻在自己大脑当中，是无法挥之而去的。 你说了半天，我现在只想一件事情，就待会儿吃吃就吃， 来一根。 好了，我们听友在线上了，来，我们先请他进场哈。 Hello， 哎，喂，你好。 哎，你好。哎， 你好，你好。 哎，你好，你好。 客服代表，你好。 怎么称呼你啊？ 哦，我姓殷。 是哪个？因为我们今儿挑了，我看啊， 微信名是叫笑笑他爸是吧？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哎，这个准了，笑笑他爸啊，还穿了个球衣，带着孩子，你是哪个队的球迷啊？ 啊，国安呀、啊哦， 穿的队服可不是国安队队服 啊，啊，那个是巴西国家队的队服，然后咱们队长不是那个巴西国家队哪个队长吗、 啊？啊，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一到你们这个尬聊足球的时候、哎，我在旁边就是万般的尴尬。 所以我看了一下，没有足球题啊，所以要加油了，好吗？啊， 啊好的，都是圣斗士的题嘛，要是的话那就好了。 你是圣斗士迷是吗？ 啊，对对对对对。 你最喜欢的人物是？ 啊，应该是圣斗士里吗？ 对。 是 不然我还 圣斗士里那就是 对，没问你国安队你最喜欢谁？圣斗士你最喜欢谁啊？ 圣斗士里是埃欧里亚吧，狮子座那个。 哦，对对对对，埃欧里亚。 又一波回忆杀。 哎，就是他的哥哥叫 那个埃欧罗斯。 耶，厉害了。哎，这个准了！哎呀， 你俩感觉就像在对暗号，你知道吗？ 哦，真的真的，因为就是你看过，可能都会。你知道我小时候看是先从漫画开始看的， 嗯， 一卷五本，然后那个时候就 对一是9.8嘛。 对对对对，哎呀，艾克，要不然你先跟我们沏壶茶，我们聊会儿。 在我的概念当中，我其实小的时候也特别喜欢看漫画，但是看的和你们不太一样，我看的是老夫子。突然大番薯的形象历历在目，怎么办？ 对对对对，你想说因为小时候看老夫子所以现在如此智慧是吧？好，我们就是不再这样尴尬的聊下去了、嗯、其实有关于圣斗士的话题有很多，但是我们没有做一期专题的圣斗士的节目， 嗯， 只是今天开启了一个回忆的话题，还是请你来参与我们的答题环节，加油好吗？ 好嘞，谢谢。 好吧，来从第一题开始，因为圣斗士的题可能要再往后了，看你能不能达到那一题。第一题，上个世纪的时候有一位歌手呢喜欢在现场填词啊， 然后呢，号称是机智歌手，请问他的名字是叫高凌风吗？ 是。 好遗憾啊！ 我第二道题都已经马上呼之欲出了。 对啊，其实我，你真的张帝，你不记得有这么人吗？你不记得张帝吗？ 我真不知道 啊！ 这可能和他这个平常听歌啊风格也是有很大关系。平常是听 rap 比较多是吧？ 没有，这你他连艾欧利亚的哥哥是艾欧洛斯都说得出来，所以不要难为人家了哈。就术业有专攻啊，喜欢圣斗士嘛。但是可能对于这个音乐方面关注的啊，张帝是一个机智歌手，经常现场编词儿。 哦， 尽管有的时候呢编的这个词呢可能也不是那么的严丝合缝，但是至少人的这个押韵都能押上，这是我觉得是特别厉害的一件事儿。 对，我曾有幸看过他的一个这个现场视频。 可惜了我的圣斗士的题没有问到他，那怎么办？ 等下一个朋友吧， 我们再接一下下一位朋友电话。但是我们先提前把预热题的答案揭晓了，因为只有你啊，不是只有你啊，至少我看到的这个朋友当中你是答对的。这个子龙的这个制胜招啊很多，但是呢他的最强的那一招不是庐山升龙吧，对吗？ 啊，对对对对对， 那是 啊庐山亢龙吧。 对了，是一招同归于尽的一个招式啊。好，谢谢他爸，谢谢你，再见，拜 拜 拜 拜。 我们接入下一个电话吧。 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优惠价格。 小张，来北京5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为什么你刚开始的时候死都不肯卖这个沙滩啊？ 开始不肯卖，是希望你留下。 期盼夏天，就像期盼爱情。 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让你乐悠悠。 和你牵手，阳光沙滩。娱乐最王牌，夏日低落的清爽陪伴。 这我刚刚跟那个哥们聊天的感觉，就特别像小时候在院子里面碰到一个小伙伴，然后拍着洋画，两个人就开始聊上了。哎，你看昨天那集没有？哎，就那感觉，你明白吗？ 哎、真的是，我身边有很多男生朋友就跟我说，如果你前一天晚上没有看动画片的话，第二天是没有话题的。 其实不是跟你们女生没有看一集连续剧，没有看一集什么偶像剧，没有办法找话题一样吗？ 啊，还好吧，小的时候好像没有关注那么多。 好吧，我们来看看接下来这位登场的朋友是哪位。Hello。 哎，你好！ 哎，你好，听着就声音好， 轻轻柔柔的声音， 对，好温柔。你今天答对了，说不是啊，就是子龙的制胜招啊，就是最强招，不是庐山升龙霸。但是你回答的答案是错的，庐山摆龙霸。对，有这么一招，但是没有。 对对对， 比那个刚才就我们说那个亢龙霸还差一个级别啊。 我听到了。 但是没关系，接下来的题希望你能够加油啊！我们从今天的第一题开始，准备好了吗？ 好，准备好了。 在古典名著《西游记》当中，孙悟空被如来佛祖压在山下500年，请问这座山是五指山吗？ 是吗？ 是。 是。 感觉好像啊。就是孙猴子啊，被如来佛祖压在五行山下，不是五指山。 五行山。 是不是一下子就被懵了？ 好吧， 我跟你说，这是我们普遍答题的，就是大家都会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听着觉得特像， 就感觉是答听力语感题一样， 对，反正 被套路了， 对，被套路，你说对了，哎，你不能这么说自己啊，我们没有套路你，我们聊个天嘛，是吧？ 嗯， 你平常 是 会关注《圣斗士星矢》吗？就小的时候也看过吗？ 会啊，小时候最爱的动画片。 我问他一个关于星矢的话题。 哎，这样吧，因为我们今天就两道题，两个朋友答这个答题了，我们就不再选下一位了。 有一道圣斗士的题，你来答一下啊，来。 动画片《圣斗士星矢》当中，星矢有一个致命的招数叫做“天马会星拳”吗？ 是吗？ 天马会星拳，有有。 哦，你答对了。对，彗星拳，就刚才我说过 了。 流星拳吗？ 这个太简单了，这个比刚才那个题简单多了。 天马流星拳升级的是吧？升级版本叫做 对，就是 天马。 对对对对对，就是很多拳汇成一拳， 哎， 叫彗星拳。 那我问你，那个舜，就刚才说我不太喜欢那个角色，舜，仙女的那个，他的绝招是 对，冰晶锁链。 你没有觉得像在围观，就是你在看几个小男孩在聊天的 感觉？对，我感觉你们在炸王牌。 那你还不赶紧去跳皮筋儿？谢谢你，再见，拜拜。 拜拜， 有一个小红包， 拜拜， 发来。 没有一个特别喜欢的颜色，我爱天上的云朵，但我手脏，不能将它触摸。我一个女子，给我每日每夜的快活。若她只是件衣裳，那我就没有必要隐藏欲望。 这样的话呢，我们今天这个圣斗士的话题就差不多结束了。 是，所以如果有再关注的朋友，希望大家能够带着自己的朋友去看一下这个漫展。 嗯，如果你们没有来得及听我们刚才的王牌新发现那段有关于圣斗士各种各样的朋友的回忆杀， 嗯， 你可以在网上选择记忆收听， 对， 可以找到我们听听 FM。 记得关注白杰 FM， 杨娟白雪的白人节、地灵节，稍后我们还会有歌单抛上来。 嗯，待会儿有音乐题啊，大家请把手机准备好。 他的模样妆，还我一张真实的脸庞。我爱这世间美貌的女子，可是她们却不是我的。我多么想你能变成我永不凋零的花朵，但时间不会让你 听过。给个听友，他的名字是一张专辑的名字，叫做 Fantasy。 他说我是个女生，但是我记忆，我也是每天都看着圣斗士星矢啊，但是我一点都不记得了， 可能太小了、 嗯、 或者说自己的记忆关注点就不在这儿。 是是是，我对名侦探柯南也没什么印象。 就像每个人可能小时候经历陪伴他们的童年成长的动画片都不太一样，陪伴你们成长的《圣斗士》 谁们 但是陪伴我成长的好像是《樱桃小丸子》。 你让我们收音机前那些看着铁臂阿童木长大的朋友怎么办？ 但时间不会让你永远的 躲赵雷，我要闪了，躲了。 我记得还有一个动画片特别暴露年龄， 然后、啊、你说来听听看。 神笔马良。 你要这样的话就没劲了。 怎么？ 我们就是现在开始比看谁看动画片老呗。 那是个新的好不好？新版的大头儿子小头爸爸正在热映当中。 小猪佩奇，你给我站一边去。我要跟你说小蝌蚪找妈妈呢。好了，片的事儿咱们先说到这儿啊。 嗯， 因为接下来我们要说音乐题。 对，今天音乐题非常简单，也是关于我们童年的一个回忆的，对不对？ 也不能说是童年，反正就是一个 电影， 嗯， 动画片的电影， 动画电影。 是 提醒的已经很到位了。 是，那么我们就让大家先听前奏，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回答出来这个动画片的电影名字就好了。 对， 还是这个歌曲的名字， 我觉得就是那个电影的名字吧。 行，那就以最快的方式， 好像是三个字吧， 三个字， 提醒很到位。 对， 准备好手机对话框到白街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三二一 开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差点就要唱出来了。拨开天空的乌云 是什么？大家都应该已经知道了吧。所以刚才这部动画片叫什么名字呢？抓紧时间告诉我们吧。 我的过去未来视线所及，全都是你的家乡地。我的关心治疗你残缺的自信，我是你不容怀疑的决定。我们才有了我们所谓的友谊。哒哒哒哒哒哒哒。是谁容许你侵犯我的回忆，乱翻我的抽屉，检查受伤的痕迹？就算我爱你，也未必会爱上你。温柔的暴力，欺骗的权利，寒冷。我们才有了共同的难题，我们的未来要不要再继续？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爱情。哒哒哒哒。 倔强爱情的胜利是来自于陈绮贞， 所以刚才那首歌曲是出自有一部动画作品的电影，叫做《宝莲灯》。 嗯，恭喜答对的朋友，也谢谢刚才为我们提供了无数回忆的朋友啊！居然有人提到了《恐龙特级可赛号》， 看过吗？ 啊？ 看过吗？ 啊？ 啊？ 可赛前来拜访。接到暗号的朋友们，请你选择支持一下。我就差点说握个爪是吧，握个爪 准备拨开天空的乌云啦。 开天空的乌云， 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 丝绒一样美丽。我为你翻山越岭，却无心看风景。我想你身不由己，每个念头有新的梦境。但愿你没忘记，我永远保护你，不管风雨的打击，全心全意。两个人相互辉映，光芒胜过夜晚繁星。我为你翻山越岭，却无心看风景。我想你鼓足勇气，爱情地图散播讯息。但愿你没忘记，我永远保护你，从此不必再流浪找寻。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野花太放肆，守住了坚持，看我为你孤注一掷。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恐怕听见的人勾起了相思。热闹的城市搜索你的影子，让你幸福我愿意试。 你的说长这样的声音从我这个话筒都传出去了， 是吧？ 因为我刚才，因为你今天戴了一个眼镜嘛， 是。 然后我就扭头刚才一看，我就脱口而出，就 get miss。 不会像阿拉蕾吗 ？get miss。两 个人相互回应。 你看你都不知道我在说谁。 如果要是不明真相的我，可能也就这么过去了。 我差点要跟你说 get miss，get miss 是一个大美女。 心疼心疼我吧。 没有 好好， 你让希瑞去心疼心疼你吧。 嗯， 还有希曼， 我们今天提了多少这个 动画片当中的人物。 对，这样这样，有人发布一个问题， 嗯，我就是我，他说能不能帮我问个问题啊，有谁记得一部动画片当中似乎叫 Tomato 男孩，男孩是一个西红柿男孩，女生呢是一个桃子公主，还有好多蔬果，但是到至今为止都没有碰到这个动画片有印象的人。 你在说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Tomato 男孩， 你说的是沈腾演的西红柿首富吗？没看过，有人看过吗？哎，回应一下啊。 对，七八头男孩有看过的吗？就是关于其中有好多蔬果参演， 感觉像有水果超市的广告。 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野花太放肆，守住了坚持，看我为你孤注一掷，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恐怕听见的人勾起了相思，热闹的城市搜索你的影子，让你幸福是我一生在乎的事。 行了，我们帮你找到同类了，就是番茄男孩，对不 对 哈？ 名侦探柯南已上线，刚才我们 Google 了一下， 番茄男孩， 对， 什么阿尔塔西亚， 对， 对不对？ 还有很多朋友都发来信息说，哎，这个我看过，那个叫番茄男孩， 嗯， 已经破案了， 谢谢， 这案好容易啊！ 总之要谢谢所有的朋友帮我们一起炖了这么一锅回忆煮。 嗯，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小张，来北京5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高颜值全景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今天又不是儿童节，干嘛这么回忆童年？ 是，但是就是因为最近这个漫展的原因嘛，勾起了很多朋友的回忆。 嗯，包括什么皮皮鲁鲁西西 啊， 啥说成皮西西啊？对，皮皮鲁鲁西西，舒克贝塔，然后还有像面包包这个，sorry 啊，面包包是他的名字。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新创的一个动画片， 还有什么《鼹鼠之家》呀，《神探嘎吉特》，什么《爸爸爸爸爸爸妈妈》，《爸爸祖拉》，《爸爸乌拉》，什么全出来了。 还有最近就是我们看过的《疯狂动员》。 今天最快发来正确答案的宝莲灯三个字的朋友的名字叫王梦阳。 嗯，恭喜你。当然还有很多朋友回答对了，但是不能怪你们的手速问题，要怪网速的问题。 我还会再选一位送出小红帽，所以这位头像是带着领结的柴犬的这位朋友叫王梦阳的朋友，麻烦你把9.9的小红包的截图发给我们哦。 他可能现在坐在这里是我吗？那个柴犬是我吗？ 好了，还有人提小邋遢、猫和老鼠、布雷斯特警长和美少女战士之类的。嗯， 总之我们勾起回忆一下，同时稍后回来。

香河国际家具城，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北五环奥林西桥东西向东的方向有事故，请您注意避让。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而是因为它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安全选择，幸福稳稳。招商银行北京分行服务首都24年，感恩时刻与您共享。 放心，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如果那次诀别变成了相守， 为何你不懂？ 别说我不懂。 只要有爱就有痛。 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将往事留在风中。 音乐素描， 我突然会觉得大家会不会不习惯，刚才我们还在那儿蹦蹦跳跳的聊着各种动画片儿，此时我们又突然安静下来了。 但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两个故事也是和我们上学的时候有关。 嗯， 比如说第一个朋友他叫暗恋，说我在上学的时候前面一个男生对我说你喜欢我，我听了停顿了很久，在脑海当中仔细想了想很久，他说的到底是真的吗？问问自己的心，猛烈的发现心跳的好快，是真的。从此以后我不再和他说话，也不敢看他的眼睛，因为害怕被他知道。我在那一学期都没有看他，后来有同学问我是不是喜欢他，我只能装作不喜欢。 另外一个朋友说，千禧年的时候听到这一首歌，那一年我留学4年之后第一次回家过年，回忆那个时候彼此喜欢的两个人一句话都没有说。18年了，我们写了几封信，去年下雪的时候，我突然在铺满雪的车上画了一句新年快乐送给南国的他。 所以和今天大家分享的音乐素描当中，这首歌是来自许荣云独角戏，和刚才的这个气氛完全不搭嘎。 我是没有办法接受在说完了恐龙的吉可赛号什么爸爸爸爸什么什么美少女战士之后听这首歌的，但是如果接刚才两个回忆的故事其实是好的，因为其实讲的都是一种情愫。就是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那个老男孩那个电影火的时候，就是有评论说男孩再也不会手插着自己的裤带然后走了两条马路然后才敢鼓足勇气跟一个女孩说一句我们能聊两句吗？现在就是太多都是那种小姐姐小哥哥小哥哥小姐姐小姐姐 有个礼物你要吗？就这种太多的梗。 所以你到底会更欣赏哪一种表达方式呢？好吧，我们先来听这首回忆当中的歌《独角戏》，许茹芸。 是谁导演这场戏？在这孤单角色里，对白都是自言自语，对手都是回忆。 相知何别离。 从看花仙子到听懂这首独角戏当中要经历多少的故事。 成长啊，就是一本书。 独角戏来自许茹芸，许茹芸特别擅长唱这种 苦情歌、 悲歌，对，苦情歌啊，如果云知道什么的， 对， 然后类似的歌曲还有像张柏芝的《心与心愿》，都是一个调调的。 对，但是总觉得说喜欢一个人就是自己的事情，就像在自己和自己上演独角戏一样。 嗯，好吧，一首歌，如果你还没有听够，接下来还有主播私房歌。 张姐，大热天您去哪儿啊？ 去银行给电卡充个值。 用招商银行手机银行啊，方便又快捷，水电燃气固话宽带费都能缴。 手机银行还能干这么多事儿？ 是啊，现在用手机银行缴水费燃气费和吃饭看电影买单，还有机会获得优惠呢。 那我也赶紧下载一个招商银行手机银行。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服务首都24年，便捷生活与您同享。 好了，又到了我们推荐音乐的时间了。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从我先来吗？ 对。 第一首歌曲是来自落日飞车的 Slow。 为什么要分享这首歌呢？因为我觉得说雨过天晴的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首沙发歌曲可以享受一下，来听 Slow。 Oh, time to let it flow. Can you be so sure how to be slow? Out of love to be slowLeaving in legacy and floating in melody. Yeah, I'll close my eyes. Slowly we beat on the time. 适合行进当中去听，就是他说你坐那儿，就像你说的，坐在沙发上喝点什么，然后可以听这首歌啊。 对，来自落日飞车 Slow。 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呢，时长不会很长，两分多钟一点点就可以享受一杯酒的时间。 看什么酒？ 比如说伏特加， 两分钟喝一杯伏特加。不能说太多，容易暴露自己的酒量。好，下面继续。 好了，下面推荐的这首歌曲，因为我会觉得自然卷想到这三个字的时候，一定会想到另外一首歌，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是吧？但是他的很多专辑当中还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存在，比如说这首 How Much。这也贴合我们刚才拉下麦的时候聊的那个话题。如果说我爱你这三个字说多了会显得很廉价吗？你的感觉是会变得廉价，但我感觉说好像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是自己的事情，如果当下不表白的话，以后还有机会吗？ 我是觉得这个廉价不廉价相对而看，就是要看你对面的人是谁，你们的感情是廉价的，你说多了说少了都是廉价的。如果你们的感情不是廉价的，是珍贵的，说多说少它都是珍贵的。 好了，总之到底多少呢？来听自然卷 How much。 对，就别讨论什么爱一个人需要理由吗？需要吗？不需要吗？ 不需要。 时间呢，就是很多人都很喜欢这种小清新啊，就是自然卷呢算是其中的代表， 是 就是他们唱了很多这种清新然后又很明快的这种歌，然后呢听上去好像哎啊，你听他们的歌感觉自己就 不一样了， 突然一下啊，我好像突然一下到了台北的街头啊。 对， 就是像这首 How Much， 还有像鱼罐头啊，还有像你提到的那首 巷口的那对男女， 对，像我这样的女孩，这话像你这样的女孩啊，对，这样的歌 代入感很强，可能很多朋友听了这首歌曲说在唱什么呢，通篇就两句话， How much I love you You don't know， 但是有的时候好像喜欢一个人就像得了失语症一样，不知道该说什么。 写在海角上，寄给那年起后的雨季。有些爱不怕时间太漫长，一直生长在心里。 感受夏天，就像回望灯塔的光影。转身依靠你的影子， 如果海会说话，如果风爱上沙， 娱乐最王牌，夏日低落的清爽陪伴， 当阳光再次回到那飘着雨的过境之南， 主播私房歌。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主播私房歌还有两首歌的时间。刚才呢，这个艾科推荐的两首歌都属于这种慢悠悠的哈，就是比较适合一个人去听的歌。 对，想一想小心事之类的。 但是你知道，接下来我要把这个状态往回收一下。既然我们今天用了相当于一整期的节目，再带着大家一起去回忆哈，去想到了从《圣斗士星矢》发散开了那么多的动画片儿，或者是我们记忆当中没有空调的夏天。 对， 我们就来这样的一首歌。对于男生来说，这首歌并不会留下那么深刻的印象，但至少这个旋律我是熟悉的。 是什么歌呢？ 很多女生会觉得啊，原来是这一首。你相信，当我的手这么往起把这个 CD 推起的时候，真的就会有人听到前奏，马上就会啊，这一首。 好，那我们屏息以待。 你看，从前奏开始，先是听到这个丛林的声音，你可能还不一定听得出来它是什么歌 啊。 对， 我好配合。 没有，你这个笑声很真实啊，这应该就是很多人在听到这首歌的前奏响起的那种状态。 冷风过境是吧？ 冷风过境 啊、哦，对。 因为这两天刚好赶上很多地方的台风啊，就想到了这一首歌《热带雨林》。这首歌来自于 S.H.E， 又是记忆中的歌。 回忆冻结成冰，我的付出全都要不到回应，悔恨就像是绵延不断的丘陵，痛苦全方位的降临，悲伤如情，誓言下落不明，我找不到那些爱过的曾经，伤痕盘 其实听到后面你会发现，每一个歌手啊，每一个有标签的音乐人啊，可以称之为是伟大的创作的歌手，他们都会有自己写曲的风格。就是你甚至听别人唱他们的歌，你明显都能听得出，哦，这是周杰伦写的。 对，包括平台上已经有火的朋友上来冒泡说，哎，我伦写的歌。 好吧，这是热带雨林，来自 SG。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24周年行庆，手机一点便捷生活。招商银行联合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优化税收和金融服务营商环境。招商银行手机银行推出实时缴税业务，北京地区企业和个人所有已申报税款，不限税种、税目，均可通过招行手机银行缴纳。如需凭证，还可到招行网点实时补档。手机缴税一站办，营商环境尽改善。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嗯，谢谢。你说他说完，我就特别想接一个谢谢。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是的，嗯，那还有最后一首歌曲的分享时间。 对，是我们把节奏调到轻快的模式，在雨过天晴的这个音乐秀啊， 对， 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启一个美好的夜晚吧。 对。 所以来点调皮一点、清新一些的歌，好像跟前面的热带雨林里面那种悲伤的恋爱味道不一样的是，这首歌有很多的轻快的部分、甜蜜的部分、 嘴里含了跳跳糖的感觉。 对 ，Love in a box。 It is working, but can you tell me how did she knock me off of my feet when she said hello? My name is beautiful. I said, excuse me, miss, but it's time for me to hit the floor. And now this dancing has turned to falling. Words can't do justice to this girl I know. 你知道，就是特别喜欢放一首歌之后，大家会有那样的反应，就是、啊，这首，就像找到了一个老朋友。嗯， 许久未见 ，long time no see， 原来是你啊！ 爷爷，谢谢说这是我白主持的节目， 感觉有点深沉，是不是？不是，他应该白三岁上线才 对。我白，你白，你也白，我们都白，我们都白着呢。行了，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 是，稍后是中国歌曲排行榜，如果你喜欢的话，记得关注白金 FM 杨娟白雪的百人节第零节，把我们今天所有的歌收录在自己的歌单当中。 对，如果你在这个节目里面找到一点你感兴趣的内容，欢迎你把它发扬光大，天马流星拳。 广而告知一下，我们需要你们的支持。 庐山升龙棒。 好了，你收一下，明天见了。 哎，小时候这点动画片也该结束了。 拜拜，看动画片去了。Your heart, I adore you. So take one petal at a time and toss it to the ground. Closer now, I'll touch your lips to mine and feel how we have to hold our breath to make sure we don't miss one moment tonight. Oh, oh. Quiet now, she's fast asleep into my arm. She's clinging. You're mine, girl.And my heart is yours. Oh, oh, oh. So take one petal at a time and toss it in the ground. Close it.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全新一代宝来焕然新生，现已登陆北京 MQB 平台，打造动感造型、越级空间及人性化科技配备，无不让人耳目一新。详询一汽大众北京当地经销商。 人和手机一样，都要定期的清理一下不必要的内存，及时的清空自己，才能更好的接纳新知，定期的调整休憩，才能愉快的轻装上路。让我们学会清空，学会选择，学会重新出发。 北京 SKP 会员积分清零，7月1日至8月31日，持有效证件至5层会员中心，凭卡内积分换取电子礼金、名品腕表、奢侈手袋等多重好礼。大望桥华贸中心内，北京 SKP。 爸爸，带我出去玩吧。 爸爸周末加班，下次吧。 其实，参与孩子的成长也是一种成就。